锵锵三人行，今天很高兴啊，索拉姐又给咱打工来了。 真的，我就是被你骗了，现在 得罪很多朋友是吧？ 对呀，我被你骗了。 我们这好，我跟你看，一找都是你的老朋友。 对，我还 林奕华导演。 对， 你们我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们早就认识 了。对，我们才20年了都快。 对，上一次我们在伦敦见面。 对对对。 但是更早，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在香港，我们有合作《今天20面体》的戏。 哎，所以我就发现首都啊，现在戏剧舞台相当繁荣啊，整天演剧。你的戏是《包法利夫人》吗？ 对。 现在正在演到什么时候？ 28号。 在哪儿演？ 在儿艺。王府井 啊，在儿艺。哎，有功夫咱们得去看看。 对对，应该去看。 哎，不过来了之后咱不能光聊你的戏，得聊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戏。我跟你讲，有些情节其实你们戏剧导演呢都可以拿来编成这个戏。 听说 他很荒诞。 对， 你知道最近找引起好多人那个吵吵嚷嚷的，就说法律判的那个不公平。为什么呢？就有个小子给判了个无期徒刑。他是怎么回事呢？这还是2006年的时候，广州柜员机他去取钱。要是你碰见一种情况，就是说在广州那个柜员机里哈，你呢就是本来要取100块钱，比如说哈，结果你发现呢你的卡里啊就扣了1块钱。那你说，哎，要是你碰见这情况你怎么办？ 那可能就得赶快告诉银行。我碰见情况我会马上告诉银行。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这小子人家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扣了1块钱，我再取100块钱，又扣1块钱， 对， 高兴的奔走相告回。 是个农民吧？ 可能是个进城打工的吧。 对，刚进去 取了，你知道取了多少次？取了171块钱，取了17万多。 对， 这个人为什么引起争议啊？他逃了一年之后被敌获，被敌获之后判了他个无期徒刑。所以好多人就啊说你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呢？说这是你银行出错啊。 那这个判法有点像是一个他打劫银行， 那 个感觉比较像是这样子。 你说这事儿，我就说聊什么呢？你当然你要说这个银行服务这方面的事儿，咱也不太懂啊。但是我现在倒觉得啊，他可以提出一个关键词，就是贪。你说这个人的这个贪，你像这次有人反对这么判哈，他就是说啊，哎呦，那你能怪我吗？人的这个贪念，如果你的柜员机，我说我取100，你实际上扣了我1块钱。有些人说，那我多取几次，人之常情啊。这个判这么狠，这是不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贪？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贪，上次那个陈丹青坐你这位置，你们俩一块来做节目嘛，我做完节目我还说呢。我说你看你们画家哈，这多好，有一个作品。我说我老觉得我这辈子算是个一事无成。陈丹青就说，那你就是贪。 是啊，你现在录了贪，你录了几集这个锵锵三人行，一集一集看的话，哇，那个分量也不少。 哎，你看，就按说呢，就好像即便在个人事业上，个人什么，就是说你应该知足了，别人觉得你很好啊。可是呢你自己老觉得 你知道，你刚才就在说这个事儿，我在想，英文叫 fishing 哈，就是他在 fishing， 就是你在钓人家对你的赞赏。你就是这人就 老说，我有那么鸡贼吗？ 你绝对，你这钓就是说，哎呦，我真无事无成，然后就逗的人说你嘴大呀什么的。哎，你今天又在说，我真不是，大家又得说，你看你就是这个，就这意思哈，就等于说，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经常人们都是爱这样，就是钓别人的赞赏。 自我肯定还不够吗？ 我你像 所以他要吊别人对他的赞赏称赞，是不是？ 不用吊，你像我主动送给你赞赏。哎，你比如说上次我们看他音乐会，我们就觉得他不贪。为什么啊？说实在的，就这非常棒的嘛，非常棒。但是实际上，你像我们做媒体的，我们知道。你有100个招可以让他火起来，太多办法了。好家伙，这个咱们那个声光化电配合一下，找人投资打广告，造绯闻是吧？等等，你有就或者说这个音乐会为什么就演一场呢？对吧？我多演几场，我制造一个话题等等，我多上电视节目，就是说实际上有的时候人你就是面临一个选择，明明你可以多获得一些什么，或者说你的劳动可以多一些产出，但是你像你呢？ 我胆儿小，我胆儿小。 你觉得你为什么？ 胆儿小就是胆儿小。 那你不贪吗？ 不就是我觉得我胆儿小。有好多事情，像这种银行机这种事儿要出错，为什么？如果我要看一个账单，人家拿了我的钱，比如说我付多怎么说呀、啊？ 我付少了，人家吃亏了，我会马上告诉他，哎，你吃亏了。我胆小，我就是觉得好像这事儿，我挺胆小的。 绝大部分的悲剧都是因为贪， 没错。 你要是看到很多人就是特别悲哀或者特别你特想同情的，人家就说嘛，就是说可怜人之必有可恨之处。有的时候你看人这特倒霉，有的时候你还得想想他为什么特倒霉。比如说感情上特贪的人，往往感情是悲剧。感情上也不能太贪。 没错。有些时候你比如说有些男的他去找女孩，我后来发现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对他老婆不满意，对吧，挺好，但是呢其实就总是想多要一些，总是想多得一些快感，多得一些享受，啊，你们都在找女朋友，为什么我就不能找呢，我也可以去找一个。那就他甚至你知道这两天出事要叫我说呀，性生活都不能贪，这两天死了一个，你知道吗？ 我 你听说了吧？ 就是稳得太厉害吗？ 不是，情人约会，我就跟你说，他们呢，这个在一家宾馆开房间，好，那天下午就跟好像小梅啊什么俩情人相会，然后呢，五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回，大概持续时间40分钟，40分钟可以了，可以了，是吧？但是呢。好，俩人说这40分钟完了，咱出去买点小酒，买点小菜，回这个宾馆房间哈，吃一顿，喝一壶。这男的说：“再来一回。”第二回为时20分钟，死了。 多大的年纪啊？ 得有个我闹不清，这中年男子吧。他家属现在还告宾馆呢，说你说你们宾馆要赔，最后宾馆还赔了。 是他的身体的问题。 对。 对，马上疯嘛，这就是马上疯啊！这有人说马上疯还是男人幸福的一种。死法，可对女人来说那是太恐怖的一个活法。 但是你说其实性这件事情的所谓贪啊，它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因为两个人最亲密的那个感觉是沟通，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维持多长的时间，或许要得到多大的快感，它主要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的黏密，那这个东西其实10个小时20个小时都可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文化或许有很多人的心理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拿个 要表示我的男子， 对，就是那个表现要多棒，然后才能够说让大家都满意啊，或许自己有一个英雄感。 好多事情说你常识就像摆耍男子汉，或者女人也有女人的问题，耍这个 你说女人贪吗？ 女人感情上的贪呢， 有人说女人比男人还 贪，而且女人贪呢往往是最后变成受害者，所谓大家觉得是受害的一方。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女人的感情，有的时候女人诉苦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是这样听的，你要多听她说，转圈越转越觉得你太贪了，所以你这么痛苦，你受了这么大罪，你觉得，因为其实女人的一到了贪到感情上的时候，她就陷到一个漩涡里，然后她就死抓着对方，死揪着，就变得很阴暗了，就会， 对， 然后 一句话或许一个什么表示，然后就一直抓着那个不放，所以刚才索拉在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常识有可能就是说，贪源于欠缺感。就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最欠缺一些什么，你也不去面对你自己欠缺的那份感觉，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我只要就是拿到那个东西，我能够得到很多很多我没有的东西，我就可以满足。 你讲的太对了， 我跟 你 说， 我觉得现在很多贪得无厌的人呢，其实是自卑，他有些时候未必是图钱呢，他因为他自卑，比如说他要社会的荣耀，我要，但是这个荣耀啊，我跟你说，你会越喝越，就像喝盐水，你会越喝越渴的。你会，因为你要在所有的人的眼里看到赞赏，我牛不牛？我牛不牛？我牛吗？我牛吗？你们都看着我牛啊。但是这样，我就觉得心里啊，要不是忧惧不安，其实从来 还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长期的一个教育，就是咱们有一个特别大标题教育，就是什么事都得牛，像你刚才说的，男人要特男人，女人要特怎么怎么着，什么都得特别，一定要把事情做到极端，就得非得这样。 对， 这个 所以有说嘛，就是权力就是最大的春药，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就是让你觉得自己特别牛， 特别牛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贪，刚才这林导演还跟我们组里这女生问问他们贪什么 啊？对，有一个女朋友，就是说女孩子朋友，就是说她觉得她最好什么都有， 但是不见得要最好的，就是什么都有就好了这样子。那我还是觉得说，那总有一样东西你觉得你最想要的吧，他就是说健康。那我说哦，那健康也 OK 啊，因为健康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啊，有时候有些男的是太贪了、你说他这个现在中国社会不都说那个没底线吗？没底线，他干出来的，你说没底线有一个什么呢？就极大的解放这个贪念。过去你比如说哪怕是在香港这种社会里，台湾这种社会，或者像美国这种社会啊，因为这个传统习惯或者说一种东西吧，它实际上你这个贪吧不可能越界的。但是你知道在咱们这儿，你比如说我过去收到过那种观众来信，你知道吗？就是地方上这个土霸王，一个村的村长，把全村的女的都睡。你想吧，他天高皇帝远，那么个偏僻小山村，他，你知道吗？他没边儿的。我后来我发现最近还有个陕西原政协副主席，你知道吗？霸占人的妻子，被11个情妇告倒。你说他 西门庆吗？ 西门庆他忙得过来吗？他原来啊，跟他这个霸占谁的妻子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嫉妒的成分。就是原来咱们俩是一个厂的。然后呢，我在你下头。然后呢，我对你怀恨在心。后来我官大了，我比你官还大了。这个时候就说我要报复他。你说我怎么报复他呢？我看你老婆长得漂亮。 章回小说。 对，就有一天就设局，哎。先让你去嫖娼啊，还是去干什么？偷偷拍下照片，然后给你老婆看，说你看你老公这样，正哭的时候说你看你还是跟我吧，就这样把人家老婆也给霸占了。霸占了之后忙活不过来啊，11个情妇引起了公愤，妇女界的公愤，最后把他告倒，这事儿才出。你说这里， 这地主有点像地主作风，就以前的那个地主 什么样啊？ 这有点像是一种我常常在看的一种连续剧的这种感觉。不过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在探讨，就是世界上现在在哪些地方是可以比较快乐的。那我们都在研究北欧一些国家，他们会说够了就好。那到底这个够了就好，这个含义到底是设定在哪里？我想就有点像刚才索拉所讲的，就是尝试。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尝试的部分，就是说我要自己去判断什么对我是最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最好的东西我拥有了之后就够了，然后我也不要求更多更多的东西。 你说这个北欧啊，我想起那天说的一个手机的段子，就是说呀，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这个几个国家的国民做一个调查，就对于这个某些地方缺粮食啊、饥饿啊，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有什么意见。然后呢，一个非洲人回答呢，你知道这个？ 我知道。然后 就说非洲人回答什么叫粮食？然后呢，问一美国人，美国人回答呢什么叫缺乏？然后呢，好像是问一个北欧人，对，北欧人说什么叫缺乏？然后呢，又问一个古巴人，就是说，因为他这调查的题目说你对粮食缺乏问题有什么个人意见？然后古巴人的回答是什么叫个人？然后最后问到朝鲜人，朝鲜人说什么叫意见？ 所以尝试这个东西啊，它还是让每个人会多一点自我的了解，就是他知识这个东西掌握得更好的时候，变成他了解的自己越多，他越会明白自己的需要。我们现在常常陷于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当很多东西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这个好。 对，我打断你一下，我听你们讲的话，我倒有一个我听说北欧吧，去就尤其是瑞典，自杀率是最高的。为什么 不知道缺乏的地方的人 太平衡了？就是他这个社会因为没有这个，就是反正你也达不到最极端的生活，因为他税特高嘛，然后你也掉不下去。有的时候其实贫穷是快乐的。但是北欧不穷。 你说这话，人家有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但是我想起来文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翻过来想，就是文革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有好多烦恼，就在我们开始渐渐进入什么中产阶级小康，然后越来就更好的时候，你反而有烦恼，你有比较，有这个那。我记得文革，当然文革是一个大灾难，我们特别倒霉，所有人都什么都没有。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看到，我是城里来的孩子，我有好多就是父母被抄家以后留下来的衣服，我带好多东西，还有厚棉被，因为毕竟是城里来的孩子，我有特多的东西。然后我的那些同宿舍的小孩， 他们是真的是当地的农民的和那种小镇上的孩子，他没东西，他们就一个小薄的棉被叠得特别整齐，然后他半年吃半年，他们一个学期回去一次，然后就吃一大瓶那个肉酱，肉酱，然后买米饭，他们就不买菜了嘛。我就有的时候我在想他们那个生活特高兴，他们就是他没有比较， 真高兴， 真的是高兴。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小嘛，我看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就是我完全没有什么负担，就是说他们就这样就这么往下过的，然后就说这个酱我妈妈给我做的，然后就吃半年，我再去放假回家，他们再拿来酱。有的时候我就想给我吃点吧，你妈给你做酱。然后呢，就是生活在特别简单的时候， 因为有比较，其实还是很好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基础吧。像我们可能也经过一种，就是没有那么多高科技，但是也知道什么是高科技，所以我们在当中也许会找出一个自己的定位。像今天我来这边录影，其实那边还在演戏，那来了北京差不多快七八天了，那天天其实一个样，就是到剧场，然后吃的东西很简单，然后做完事情跟观众有些交流又回去了，这种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因为在当中你不会想到太多别的，你就是要把眼前这个事情做好， 特别简单。 对， 其实你要是找到一件事你想做，就是我也经历音乐家的生活是这样， 对 就是你就是把就是把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不为所动啊，这个太难了。因为你像我觉得你算不为所动的，就是就是干自己要干的事儿，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好像我现在想起来，比如说人家说四十不惑哈，我觉得真是我到四十岁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得干我自己要干的事儿。因为你回首前尘往事，就是一系列的被忽悠的历史，被太容易受诱惑了。你比如说钱，说实在钱的诱惑还不算最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好比说你比如说你是做音乐的，可能就有人跟你说呀，你写我让你写的这种音乐啊，你就火了，你就不是个什么小众音乐家的问题，你是大音乐家，甚至你得奥斯卡奖，你什么你知道吗？这种有时候你很难不被人家晃范儿。 我这都经历过，二十多年前我就经历这个。 是吗？ 不是， 所以早经历早好。 我早都经历过，而且我一直在经历这样的经历。但是不知道，就是天生的，我胆小啊。 我还是说你胆小。 就天生的，就我知道这事儿，我宁可做我想做的，因为这个东西最后。我有一种掉底儿的安全感，是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我觉得你要是如果其实有些人他的命，我不把这事儿看，因为我一辈子都在有人告诉我做更大的，然后呢或者做更商业的，我老是旁边会有好心人在让我做另外一种东西。我其实就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东西，有的人能做，那东西也不是特容易做。 对，我 觉得这不是一个说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好什么，有的人能做，我觉得我做不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做得了，但是呢做一次马上得到利益，你知道吗？这有甜头，你就觉得真挺好，可是啊不知不觉之间呢你就找不回来了。你做呀做呀，然后就开始出现一个分裂，因为你并不真的喜欢做它，但是呢可能你确实也能做它，那么于是呢你就做呀做呀做呀，你越来越火，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你心里啊越来越拧巴，就越来越痛苦，觉得我活得有意思吗？ 美国有一个算命的大师， 美国有算命， 美国的一个算命的老太太，我不知道你知道叫 Silver Brown， 就是特有名的那个老太太，她就有一个电视节目，就每天她要给人讲她的这个什么，然后呢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大家老在问天堂和地狱的在哪儿，她说我就告诉你们，地狱就在这儿，不用去找了，因为谁都得拧，你们所有人最后咱们都得拧巴在一个地儿上，就是你选择你在哪儿拧巴，其实就这么回事。 对，人就是拧 也得承认这个拧巴，因为你要是不承认，一切太平，最后就造成就像北欧那样，就自杀率特别高。因为你不承认这世界有拧巴的地儿，你还得承认它就是拧巴。 就所以还是咱毛主席说的矛盾论，矛盾论，什么东西它都是个矛盾。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林导演，你是不是觉得守住自己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但是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因为慢慢的你会知道说你需要些什么，所以 即便有很多，比如说像填词好了，以前很多人说啊，你是会写文章，那你来填词吧。那我就说好啊，我试试看。但是你要去迎合他们那个制度，就是要把那些也许你不那么认同的心理状态写成歌词的话，那个钱我真的赚不了，因为我会一边做一边很痛苦，我会一边问。 你真的不像香港人，不是真的。他们有人跟我讲说你应该跟香港人学，香港人是有钱就赚。 他是 不管多少， 香港一小撮， 今天能赚就今天赚，明天赚不赚得到不知道。 哎，但是比如说，我常常还是用填词这个来讲，因为填词真的是很多人很羡慕，就一支笔、一张纸哦，每一分钟都是钱，而且就那个重播的那个版权哦，你想想看有多少钱。但是我就发现说，还是要我认同那个东西，所以目前我想跟索拉一样，就是我们做我们认同的事情。那这个认同呢，对有些人来讲就什么都可以认同，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不能认同，所以才有我们的认同。 就你知道他就是怎么讲一下，就是香港就有一个我们怎么认识的，就是当年香港有一个纪念剧团，纪念剧团现在还存在吗？ 对对， 纪念剧团团长是荣念增，我们也感谢荣念增在当年成立了这么一个纪念剧团，这个特别宝贵，在香港那么商业的一个地方，居然有这么一小撮很前卫的年轻人凑在一块儿，他们都是特别有才的，你是学什么的？学 戏剧啊， 学戏剧 编舞、啊、 你是学戏剧编舞，你是专业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学电脑和建筑，是吧？ 什么都有， 学什么的都有，都是一群特别很向往一种自由精神的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做戏剧，然后呢，从各个角度来贡献自己的那个感觉去做，而且是非商业的戏剧，他们坚持每年做很多很多各这样的东西。这个剧团然后呢他就是曾经也是在那儿，是吧，在纪念剧团做，然后这些出来的人最后他们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都有一种概念，就是其实特别非主流还特前卫，就是他，所以我们认识从那儿认识的，而且呢我也老觉得就香港那么一块地方居然有那样的一个特别极端的前卫的剧团， 所以其实最重要在那边我觉得得到的还是我有机会去认识我自己，那变成不会说人家告诉你说这个合适你的那个你做会很好，但是到最后你都觉得说我到底是谁。 但是现在啊，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啊，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当然了，媒体那么发达， 就是你问他他真的想不出来，就说我喜欢什么呢，好像什么都可以喜欢。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害怕寂寞，因为这个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还是需要很多的空间， 对，要经历这个自我的反省的阶段，就得自己跟自己处。 没错没错，你看我这折腾了20年，最近我好像才闹清楚我究竟本来要干什么。 所以我就特别怕上电视，其实我真的就是咱们就是小哥们儿挺仗义，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件事做得比较好。